全把你和我放在里面，沧桑变幻一瞬间，莫叹春秋在改变，西湖月下柳树边，有我爱你到永远。今天让你听见，希望的祝福要你一千年，生死莲花开满人越要见证我爱你的誓言，没有欺骗，没有埋怨，只是心愿，今生前发间飘到我身边，点点清香弥漫心田，我已悄悄地许了愿，没开口你能否感觉，相信一切都是缘，画了个圆圈，把你和我放在一面，沧桑变幻一瞬间，莫叹春秋在改变，西湖月下柳树边，有我爱你到永远。一天一天一天天让你听见，希望这祝福绕你一千年，生死莲花开满人间，是我对你的爱恋，一天一天一天天的实现，越要见证我爱你的誓言，没有期待，没有埋怨， 听到这首歌来自洪一平演唱的《圆月圆》，这个歌呢是用满满的中国风唱出了人们之间爱情的故事。这里是好音乐九九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听主播来和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刘允乐演唱的《太早》。 你装成听不到，我也能知道，我的你都不要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只是分手预兆，却还要讨你不停的笑。我知道，就快没完没了，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。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，去换每一个甜黑的拥抱。 到就快没完没了，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，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给的拥抱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刘允乐演唱的《太早》，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因为时间的不对称，那导致最后的分手。如果你相信缘分真的和时间有关系的话，那你应该庆幸你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由女生带来的歌曲，韩雪的《一个人的抒情歌》。 旋律又让我想起了你，在这无声黑夜里，倾听寂静躲进回忆，也不能够诉说忧郁。这街灯如此熟悉，握着暖暖的围巾，只是身边没了你，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一瞬间就要窒息。散场了，我是哪个角色？说过了什么？有没有人会记得？情歌是呼吸陪我唱和，真心却不懂你所谓爱情的规则。是最甜

解脱谁的眼睛。 这首歌是来自品冠和梁静茹对唱的《明明很爱你》，那歌词呢也是描述了小男人和小女人之间欲语还休的甜蜜的爱，也是让品冠和梁静茹唱起来呢充满了甜甜的味道哈。那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品冠一个非常知名的专辑《门没锁》当中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后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惠妹阿妹的《还有眼泪就好》。 如果我能忍住不哭，假装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你会不会停留，直到我能用力微笑。如果我不期待拥抱，好让你放心走得轻巧，你能不能回头勉为其难对我安慰，不要自找想不开就不想，得不到就不要，谁说分手不曾预料，只要走得慢点就好，不要天荒地老，只要哭到睡着。如果我尊重你选择，还为你幸福大声祈祷，你会不会听到我在内心轻轻求饶，不要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的《还有眼泪就好》，我觉得很多网友都可以当作家了哈。我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看到这样一段话，说大概夜深适合流泪，更不应该去听你的歌，我想我不够好依旧不懂你， 我想我是真的需要段时间放弃，可能一切过于太鲁莽，也或许像那些莽撞的人给我的感觉一样令人厌烦，可能与我也不过是漫长的无聊时光，有些话是该悄悄地说给大风听，等我走走再回来，会依旧对你微笑，你应该幸福的，我就陪你到这里。还好我们今天听的是白天听的这首歌哈，不用太流太多的眼泪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刀郎的《永远的兄弟》。 青春的美味，曾经的日子伤感又苦涩，你我一起承受了身心的疲惫。曾经的浪漫让你我几度沉醉，曾经的沧桑让你我不再纯粹，分手时我不知你的去处，也没有说我和你何时再相会。风去花谢，风来花开，曾经的日子只是在沉睡。风去花谢，风来花开，重逢的日子总是不期而回。那么兄弟相依相随，苔藓的日子不梦醉不归。哎妈，来吧兄弟干杯，是谁一起扛起火一起闯，相依相依死也相随，相依相随，苔藓的日子。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刀郎的《永远的兄弟》，这个歌呢也是电视剧《我是特种兵》的片尾曲哈，也是通过这个电视剧揭开了最精锐部队的神秘面纱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林淑荣演唱的《红灯绿酒夜》。 红灯绿酒夜，

平行现实彼此最好的选择。若不爱了，如何定叫好曾相爱过的脸孔？骄傲的距离，适当的保留，释放未来各自梦。若不爱了，如何收拾好曾重叠过的生活？与其不舍过家人而知，不如练习从来的自由，练习不爱了。忽然可以转弯了，于是不同的风景终于上演了，所以微笑的挥手，平行现实彼此最好的选择。若不爱了，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沙宝亮演唱的《不爱的练习》，这个歌是我们之前的电视连续剧那个叫做《离婚律师》当中的主题曲哈，也是比较欢快的旋律，但是也是概括了这个电视剧哈，吵吵闹闹，兜兜转转，还是会和有缘的那个人在一起。接下来听到邓妙华和孙建平带来的《素》，这个素是情愫的素。 是否我对总是显得不在乎，是否我眼神总有几许淡漠？如果冷漠不在乎是分离的理由，我该含笑让你走，还是含泪回首？ 你给我的爱仿佛总是太多，你给我的情仿佛也是太过，因为过多的感情是沉重的负荷，让我不能拒绝又难以接受。 也许你觉得卿卿我我才能显出情深意厚，所以你说我忽冷忽热难以捉摸，两情若一世纯长依旧，你我何必朝朝暮暮？问你是不是真心真意与我同行，且共度白首。含泪回首。

永远，等一个新世纪为我开一片天。 多少爱，多少路，才能抓得住永远？ 向前飞，逾越轮回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台湾新力音乐在1999年为迎接千禧年呢，希望聚集所有歌手来合唱一首歌。那这个歌的名字呢，就叫做《和未来有约》。这其中有非常著名的歌手，比如 Coco 李玟、王力宏、哈利庾澄庆、张信哲、林志炫等等一大批非常有名的歌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，苏芮的《心痛的感觉》。 留住了我的眼泪， 心还是霓虹灯。有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扬起头 听到的一首歌是苏芮在1984年非常经典的一首专辑《蓦然回首》当中的《心痛的感觉》这一首歌，他这张专辑啊，甚至比那个《搭错车》更加的优秀，并且这个专辑的制作团队也是当时非常厉害的一些歌手来参加进来。那这首歌也是苏芮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啊、情感啊这些思考呢，传达给了听众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们这一时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傅辛博的《我一个人》，我们下一时段接着听歌。 于是从此变成一个人，有好多事我还需要完成，现在我终于跟着直觉走，有过了爱就不怕冷，也忘了离家第几个黄昏。小说般的镜头像前滚，我往回看来是路远得很，我用我自己的脚向前走，我要的自由在哪里，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门。一眨眼路很陌生，向前走吧，别怕一个人，风太狠人像风筝，需要蓝天还有命运之神。把往事搞丢的人能找到新的完整，谢谢你光临我的梦，帮我的心狂奔，张开眼天地很宽，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。对不起梦很小声，听仔细了未来没有翻身。给回忆。 嘿，你还在刷微博玩游戏吗？少看电脑手机。